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隐喻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是周末，我们来关注几部最新上映的电影。昨天由约翰·卡拉辛斯基执导并主演的好莱坞高口碑惊悚片《寂静之地》和中国观众见面了。和片名《寂静之地》一样，影片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安静，全片台词非常少，故事设定也比较另类，讲述了在未来世界中，一家人带着幸存的两个孩子来到乡下躲避怪兽，他们只能用手语交流，每天在小心翼翼中度日的故事。制造悬念惊悚的氛围之余，影片传递的亲情主题引起了不少观众共鸣。据了解，这部影片的拍摄成本非常低，只有1700万美元，但上个月在北美上映至今，全球票房总收入已经接近3亿美元。不仅票房大幅收益，口碑也非常不错，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5%。我们再来关注一部日本影片，由西谷宏执导，上户彩、斋藤工等原班人马打造的电影版《昼颜》昨天登陆大荧幕，以摆脱不幸婚姻和突破道德禁锢为切入点，探讨了当下人们的不同爱情现状和婚姻观。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国内的影片，由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爱情奇幻电影《超时空同居》昨天上映。电影讲述了一个想骗钱却反被骗的2018年失意女青年谷小娇和一个竭尽全力拉投资却卷进害老板事件的1999年陆明，因为时空重叠意外住进了同一个房间，随后发生了一系列搞笑又温暖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电影的主题曲《不要忘了我》是由知名的作曲家董冬冬担当，此前他曾为多部电影电视剧制作过主题曲，比如《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一次就好》，《欢乐颂2》的《咖喱咖喱》等等，而由他创作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如今也成了热门金曲。我们接着再来关注电视方面，今天晚上首档以戏剧学院明星班学员为主要嘉宾的综艺节目《青春同学会》将在东方卫视开播。这档综艺节目将召集国内三大戏剧名校，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的明星学员，带领他们回到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时光，完成一次高难度的公演挑战。在每一期节目中，会邀请两个明星班成员进行对垒挑战。比如首期节目中，中戏87级的同学徐帆、陈小艺、胡军将对垒上戏04级同学陈赫、郑凯等。继续来关注电视方面，大型寻亲节目《等着我》第四季将于明天起在央视一套每周日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前三季节目的访问人为前央视主持人倪萍，第四季他因为身体原因选择退出，接替倪萍担任访问人的是资深媒体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张春卫。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场演唱会的消息， JJ 林俊杰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今晚和明晚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假日出游，但是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受高空槽影响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外出要备好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至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谢谢品味，好好读书。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播出的全民诵读推广节目《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昨天啊，是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年呢，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链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受众。在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下，我们发现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用展品在和观众进行交流，而是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举办了丰富的文化活动来吸引大家关注博物馆，关注藏品，并且走进博物馆来了解他们，读懂他们。其实阅读就是走进博物馆必不可少的一项准备工作。咱们古人就曾经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读与参观展览是密不可分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节日之下呢，首都博物馆和我们诵读小站啊，也是早早的就为广大的博物馆和朗读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用诵读连接博物馆的新方法。我们进行了一个叫做留住记忆诵读北京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已经从诵读者的招募、首都博物馆内的诵读培训进行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那就是我们今天进行的一场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超级连接的活动。在今天的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在北京图书大厦二层的诵读小站呢，也正在进行着我们这场活动的线下活动。朗读爱好者和博物馆爱好者呢，他们都来到了诵读小站，用自己的一段段诵读呢，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也请到了几位非常特殊的嘉宾。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将为我们深度解读北京这座城市的嘉宾呢，是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农老师。欢迎马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欢迎马老师。同时啊，还有两位非常幸运的听众，他们报名参加了这次留住记忆诵读北京的活动，并从众多的报名者当中脱颖而出，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和北京的故事，以及分享自己的诵读。也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光明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我叫安静。我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南城的一个大杂院里，在我心中，北京的天是蓝蓝的，这里有灰色的墙和瓦，老大爷们在胡同口坐着马扎一块下棋，小孩们扎着小辫儿，和小伙伴们在胡同里踢毽子，隔壁大婶总是催着我们这小孩快来尝尝他新学的好手艺。我想每个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嗯，你看这位来自学校的一位小学老师呢，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而且非常有画面感的一个北京胡同的画面。我刚刚听的时候啊，马老师也是在频频点头，是不是也特别有同感？ 是，这个虽然咱们安静老师呢，就是他作为年轻一代，在他记忆里的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四合院，当然那时候相对人已经多了啊、 嗯、 但是确确实就和我小的时候，当时的四合院，当时的胡同有很多还是很相似的，特别是当时我住的东城的一个四合院里头，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作为机关的宿舍了，所以那个院子里住了有十几家人家。那么我们印象最深的当时是两个，一个呢就是 家里出门，我们的钥匙都放到门口一个姓杨的大妈家， 都不用自己来锁门，不用现在一样， 你锁了钥匙也搁他那。 虽然这是很小的一个举动，但是也能看出来住在四合院里的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的信任和那种关系亲如一家的亲密。刚一提到四合院啊，马老师和安静都是打开了话匣子，有太多的话想分享给大家。下面我们再让今天参与节目的另外一位读者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王宇轩，我是来自红庙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学生。我虽然是生活在高楼大厦里，就是有空调风吹着，然后电扇嘛也是吹着很舒服，但是我相信以前的那种四合院里住着呢也是很舒服的。因为我有一个课外班是在少年宫，那个少年宫是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我就是进去之后，虽然它就是那个院子里，大院子里，然后是没有这些那个空调啊电扇是吹着的，就是种了很多植物，竹子啊大树啊，还有很多小动物在那儿野生的，还有那种他们那个老师养的，就算在这种夏天，然后它还是那个很凉爽，还能那个夹杂一股那种园丁老是浇水，然后就是夹杂泥土和花的那种芬芳，然后特别舒爽，特别好闻。 哦，哎，你看这个小朋友虽然没有生活过在四合院，但是他们的家长还是很有意的，让他去体会咱们北京特有的四合院的这种氛围。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里面，他也能感受到，他最大的感受我觉得是四合院里特别凉快。那四合院真的很凉快吗，马老师？ 你如果现在这个房间里都有空调，你跟这个比，当然现在的有空调房间凉快。 嗯， 它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个确确实实，这个过去北京的温度比现在相对要低一点， 低一点， 要凉快一些。 嗯， 尤其那个院子比较大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门洞里头， 嗯， 那是很凉快。所以那个有时候看那个我们叫奶奶的，都就叫奶奶的那些老太太。就是到夏天时候他都坐门洞 上。哦， 门洞里是凉快，一个是它比较长比较深， 嗯， 然后呢它相对要凉快，另外它通风， 嗯嗯， 所以这门洞是最凉快，这个院子里头最凉快的一个地方。 哦， 另外呢就是这个有的院子呢因为有一些槐树， 对对对，咱们北京的小院里面都会种很多树。 我记得我们院子里就有一棵槐树就挺大的，然后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就是特喜欢，就是趁着大人不备我们就爬来。 哦，还上树。 然后呢，经常是爬一半就被邻居哪个奶奶给逮着了，然后就在那喊谁谁谁又下来，然后再不下来告你妈了啊。就是经这种事儿。 哎呀，咱们刚刚说了很多关于四合院里的这些故事哈，有很多有画面感的东西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文学作品里面有很多关于描写四合院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文学大家，比如说老舍先生、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居住的时候，他们住的都是四合院。那今天呢，咱们这两位读者呢也是带着任务来的，他们在我们活动报名的时候呢，也是选取了一段和北京城历史相关的一些文章要分享给大家。从这些文章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请马老师为我们深度的解读一下，哎，为什么咱们北京要建四合院，还要有那么多多如牛毛的胡同。那咱们今天呢先请安静来为我们诵读一段。 我今天给大家诵读的内容是记忆中的北京胡同。大凡在北京住过的人，一旦离开了，就总会不断惦念着他，惦念那里大大小小的胡同，以及那一扇扇门开向胡同的四合院。每逢春秋佳日，抬头望见胡同和四合院上空高高覆盖着的蓝天，耳边还听得一阵阵传来清越的歌哨，顿然会惹起无限遐想。有时胡同里还会迈进来一列长长的运煤驼队，那沉重的蹄声和漫长的驼铃时相应和，立刻就会让人意识到离北京城不远就是长城和长城外的朔方沙漠。胡同在北京系指街巷通称，据说始于元代，当然还有不少就干脆叫做某某街、某某巷之类，其长度宽度一般也和胡同相仿。不论是胡同或街巷，大都是两端通向其他街道， 这和上海的里弄大多是一端壁不通行，大不一样。偶尔也有不通行的，则横在巷口，标明为死胡同。北京是座历史遗产无比丰富的首都，不仅有些胡同从寺庙取名，如老君庙、白衣巷、隆福寺街，有些胡同就以旧朝代衙门所在地为名，如司马仓、陆米仓、刑部街、外交部街，还有些胡同很形象地冠以生活食物，如荣县胡同、劈柴胡同等等，表明原本是某一行业集中交易或生产之地，基于随处可见。还有的把一系列胡同按号码编排，如东四几条之类，为了简便把胡同二字省略掉了。有的胡同还显示着过去的高贵门第，如恭王府、裘子府、遂安伯胡同，以至大户人家如史家胡同等等。解放前北京城南的红灯区是所谓的八大胡同，但也并不都带有胡同的字样，既有叫百顺胡同的，也有叫韩家潭的。总之，北京的胡同如果好好下功夫研究一番，各有其来历和特点，真可谓是一门饶有民俗趣味的地方治理。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安静为我们诵读的这一段呢，叫《记忆中的北京胡同》，是由王新迪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觉得是很详细也很系统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北京胡同的由来和它的命名。这个咱们北京的胡同就是像文中所提的，是从元代开始的，后来一直发展至今的吗？ 应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胡同基本上是明清两代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北京城是明代永乐年规划建设的。 哦， 元代的时候北京叫元大都，元大都城后来在这个徐达北伐到北京以后，把元大都基本上这座城市就毁了，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的北京城是明代重新建起来的。但是按照元大都的一些出土情况和文献记载，应该说元大都城它的建设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那种城市建设规则， 嗯， 有中轴线，也有相应的仿巷结构。 哦， 所以这样实际上说北京在元代就已经有了胡同，这种说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胡同应该说基本上是明清两代的历史留痕。 哦，那这样的这个胡同的这个名字是不是也是从元代一直沿袭至今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关于胡同这个音怎么来的，就是实际上学术界呢有一定的争议，但是确确实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胡同二字是源于这个元代的时候蒙古语 哦 过来的。对于这个说法呢，有的学者是不太赞同的，很多人尤其说咱们普通的，不管是普通的听众啊，一般的读者呀，这个一般性的了解北京的历史，大家还是比较接受这个说法。 嗯， 而且呢应该说它也确确实实有一定的道理在里头，所以说这个说法呢现在被很多人所接受。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在北京图书大厦二层诵读小站也正在进行留住记忆诵读北京诵读沙龙，如果听到节目的您呢，也可以来到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和我们一起诵读，用读书的方式连接博物馆。今天在节目里我们请到了北京史专家马老师为我们深度解读我们生活的这个巨大的博物馆北京城。两位读者呢也非常幸运哈，能够现场向马老师提问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和四合院和胡同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个机会可是很难得的。 我想跟马老师请教一下。 您说。 就是现在孩子们啊，逐渐的就是都住在高楼大厦里了啊。因为我也是小学老师，我就觉得孩子们之间人与人的之间的距离好像就没有像我们以前，像您刚刚说的啊，那么的亲近，那么的亲密，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了。所以我还是想问问您啊，他们也是在北京的，属于北京的新人了。那他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北京这个城市，更好的了解这座城市，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呢？ 他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说，对于新一代的孩子来说，他们虽然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是他现在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基本上是我们现在按社区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模式，然后住进了高楼大厦。有时候你住在楼里头，这一个单元，这些邻居张三李四是谁都未必知道，有时候住多少年你都不知道。 对对对， 他这一个很客观的就是城市居住环境在变。你像过去胡同一溜下来有若干个院子，所以他自然这两种生活环境，应该说那个时代和今天这个时代孩子居住的环境确确实实不一样。一方面就是同学之间小伙伴之间这种交流相对少了，不像我们那时候只有吃饭才回家。 嗯， 而且到饭点了，这各屋你就听着这爹妈该喊了，谁谁谁吃饭，然后就颠颠的跑了，就是都散了。等一吃完，大家出溜又凑一块儿去了。但是确实是有两个倒可以，第一个就是通过学校，包括通过社区，组织孩子在一起活动啊，组织孩子在一起交流啊，甚至在一起玩儿，这样呢，就是能够相对改善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毕竟作为北京出生的孩子，又长期生活和学习在北京，他要了解这个城市的内容，要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所以我倒觉得就是有时候包括咱们从学校啊，从老师啊领着孩子，比如说看看咱们的胡同，看看这些四合院，了解当时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的内容。你让孩子完全体验，你比如说让咱们这个宇轩小朋友说，你让他想象我们小时候什么样，我估计怎么动脑子也想不出来。但是比如说给他放到，就像刚才宇轩小朋友说的，就是他去少年宫，那也是个院落，对不对？那么他会觉得，哎，这个院落挺好，有草有树有花香，然后还有泥土的芬芳。那么自然他就会用他自己的那种思维，用他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在一个院落里头怎么样快乐的生活的那种历程。这应该说对于孩子扩大他的思维能力，让扩大他的眼界，然后开拓他的思维，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他了解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是有直接帮助的。 其实也可以走进博物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做这样一期节目的时候呢，也是借着518国际博物馆日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下，其实大家想要了解一个城市，你可以可能很多原来的东西都没有了，但是在博物馆当中它保存了一部分，特别是像首博的这个独城的展览，就我们就觉得很感兴趣，很希望大家一个是去实地观察这些文物，看这些文物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通过阅读，通过读和这些实物相关的一些文字来了解这个城市它以前的故事。那我们也让宇轩小朋友来给我们诵读一下你想要诵读的北京，你今天要诵读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诵读的题目是老北京的四合院。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顶天立地，四顾环绕，中间舒展，廊栏曲折，有路有藏。如果条件好，几个四合院连在一起，那除去河之外又多了一个深字。庭院深深深几许，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样纯中国式的诗境，其感人深处是和古老的四合院建筑分不开的。北京四合院好在其和，

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诵读的主题是留住记忆，诵读北京。和我们一起诵读的有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农老师，欢迎马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两位热心的读者安静还有王宇轩，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安静。 大家好，我是王宇轩。 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倾听了宇轩小朋友为我们诵读的老北京的四合院。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提到了这个住四合院特别的凉快，虽然他自己没有住过，但是在自己学习的少年宫里面啊，能感受到泥土的芬芳，还有四合院里的凉快。我相信啊，也是因为读了刚刚那篇老北京的四合院的缘故，他才能总结出，诶，这个四合院是不是真的很凉快呀，自己很向往。这一下子又把咱们带进了四合院。马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四合院它是从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四合院实际上是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的居住模式，很早就开始出现了。 嗯， 就是我们这个有人对比过啊，就是东方就是中国和西方的院落有什么差异？说中国的院落是什么？是四周是房子，中间是院。欧洲的呢是中间是房子，四周是院。中国在古代实际上最早追溯到这个西周时期，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房子就是一周都是房屋，然后由此围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居住模式。北京的四合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四合院是明清两代的。当然这里头呢，就是北京的好多四合院的格局，包括胡同的分布，它是按照它是明代规划建设的，但是很多房屋清代以后都翻建过，有的房屋民国以后还翻建过。但是不管是清代翻建还是民国以后翻建，它的大格局就是一是胡同的格局，第二是四合院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特别是四合院，它基本的建筑规格、建筑模式是相对 规划统一的，尤其在北京，北京的四合院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划要求的，包括你比如说院落几开间， 嗯， 几进院，甚至包括你的房子用多大的砖。 哦，这都是有统一标准的， 是有标准的。 哦，这跟咱们现在建小区很像。 对，那时候因为你这个，你比如说，你要是不是官宦人家，如果你是个商人的话，你连什么样的门都是要，你比如说你要用个广亮大门，那是不允许的。 嗯， 对不对？你顶多弄个如意门到头了。 哦， 对不对？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四合院，对当时来说，它建立。很大程度上它是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所以皇宫紫禁城就是一个最大的四合院， 那就是大的，那这尤其到了清代以后，这个实行齐民分城而居，那内城就是中间是紫禁城，皇上住着，对吧，然后周围是八旗兵丁及其家眷围着，那就是那时候北京内城就是皇上的大大院， 哦， 对不对？ 对， 你才实现这个，就是包括你比如说每一个院落，你比如说北房一定是这家里的最长者居住的，东厢房西厢房通常来说东厢房要比西厢房高度略高一点，因为你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话，那就是长子住东厢房，次子住西厢房，因此他所有的这种建筑规制是中国封建时代一种等级，或者说家庭等级观念的一种直接表现，所以我们说啊，四合院更多的是中国封建时代居住状态一种具体的表现，而且它通过这个四合院的建筑规格、建筑规制，来反映出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家庭里的等级制度，我们讲北京的四合院，我们主要讲的是明清两代以后的，因为我们能看得见，元代的我们已经看不见了。四合院的整个起源，应该说它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的居住模式。 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只能讲就是北京四合院，我们现在看到的从什么开始？那应该是从明代开始，就是这个设前提条件的。 那我就在想哈，这个四合院就是北京人家都住在这么一个大院子里面，其实一个人的性格的成长也是会跟自己的居住条件是有影响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四合院也是会对一代一代北京人的性格呀，或者他们的做事的一些准则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应该说有很大影响，就是你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讲过去说怎么体现出这个一家之主的样子，对不对？那就是说你不光是你住在北方，还有一条，你比如说孩子们出门，临出门前你得上北屋跟长者说一声， 哦， 不，比如说老爷爷还在，他跟爷爷说我出去了。就这个过去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习惯，就是为什么，就其实就是原来住四合院那个请安，对不对？你比如说即便不出去，起来了，早上起来了，然后呢一看这北屋这儿都有人也起来了，老人也起来了，这小辈儿的进屋去请安去，您不能说好这个老辈儿起来了，您像现在这样说好，就是 都赖床 半天 了， 还赖床呢，那时候可不干，那时候要说这个那就真不行。 对， 我们小时候也就经常被父母提了起来，也想谁不想赖床，对不对？也经常被提了起来。这种居住的格局实际上带来的一种生活起居的一种习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四合院的这种格局和一个家庭这种相对封闭的这种居住环境，使得中国传统的那种家教家里这种规则，你通过四合院的生活是能显示得非常明确的。而这个东西反过来影响谁呀？就影响了每一个人他一生的待人接物。 对，这就是一个家的家传， 对， 一个家的家训，就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哎，那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没有住过四合院的王宇轩小朋友，刚刚马老师讲的这些，你有没有一些体会呢？或者你们家，你要是见到父母的话，你会怎么打招呼呢？ 嗯，就是我进了门之后，然后我一般老爷会在这屋那个做饭，然后我就先叫那个老爷，然后之后每天我习惯嘛，就是进家给我妈打个电话，然后打完了之后去那边那个屋去找我姥姥，然后就写作业。 哦，哎，你看，虽然没有住在四合院，但能感受出他们的这个家教也是特别好的。你回到家之后，先要跟老人打个招呼，报个平安。 这应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种这个家庭的礼仪， 嗯， 一种对。就是晚辈对长辈的一种敬重的一种表现。 如果让你住到那儿，你觉得每天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住在一起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对， 其实现在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如果能有一段时间体验这样的一种大家庭的生活氛围的来说，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了。 是，当然这里头有一个需要说明的啊，就是这个比如说大家对四合院的这种留恋也罢，向往也罢， 嗯， 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就是那个四合院应该是第一叫保留的比较完整， 嗯， 第二个就是它确确实实是当年四合院就是为一家子准备的 哦， 而并不是像这个比如说刚才安静老师说，就是他住过那个大杂院， 嗯， 就是我现后来也去过这个我小时候住那院子，现在已经变成个大杂院了，那你， 嗯， 自行车恨不得推进去都费劲了，就是，那感觉， 嗯。嗯， 就是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宇轩小朋友这个念的那段是不是邓云香的那一段？ 对对对，是。 就是你比如说邓云香先生他写的这段北京四合院是他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在北京住的， 嗯， 那是地地道道的四合院，就是只是他们一家子在那住。这个你比如说刚才宇轩小朋友说这个特别凉爽啊，过去是这样，就是一到入了夏，初夏的时候，这院子是要搭棚子的， 嗯， 啊，遮阴呢， 对，天棚石榴树， 对，所以天棚鱼缸石榴 树， 先生肥狗胖丫头，这个啊是什么时代的事儿？这是民国时代的，再往前也不是完全那样，就是它是不同时代，但是确确实实就是，你像邓云香先生描述的这个四合院，它应该是民国时期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以前那个时代的四合院，在那个环境下确确实你比如说一个四合院就住一家，对不对？你不管他家比如说有爷爷父亲儿子，或者说干脆就像这个老舍那小说四世同堂， 嗯嗯， 但是还是一大家子。后来在写这个四合院的时候写不出这种美感了，这是有时代变化的。 哦，那也是很遗憾的哈。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像安静老师或者像我们的宇轩小朋友，他们还想再在北京寻找一下这样的院落，去感受一下曾经四合院的美的话，您有什么建议呢？能让他们去哪儿去找这样的四合院呢？ 它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北京还有几个，比如说还有几片保护，就是胡同和四合院的保护区，你比如说东城，你比如说东四，从东四四条往北一直到东四十二条这一片，它是一个自然保护片。你比如我知道的就是东四八条里头，就是在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这个文化艺术出版社对过，它斜对面有一个院子，是原来叶圣陶的这个 故居哦， 那个院落就很完整。当然还有的，你比如说现在比如梅兰芳纪念馆， 嗯， 它是原来的院落，包括你比如说 郭沫若故居也是， 郭沫若故居也是， 郭沫若故居也特别漂亮。 对啊，嗯，它是这个在恭王府原来的这个， 一个偏院吧，应该相当于。 实际上原来是马厩。 哦，对。 是原来养马的地方， 嗯， 所以但是它改造了一个。 对。 所以你像你去这些地方，它还能看出原来的那院落的样子。 嗯。 其实包括你看恭王府，就是恭王府整个是一个王府，但是它里头它一共十几进的院子。它每一个小院就是原来的传统的四合院那种格局，所以你要想体验的话，通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就比如纪念馆呐，博物馆呐，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小院。